那今天 Jason 老师为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小猫咪的陷阱 Cat wants a snack。小猫咪有点饿了，它想吃点点心。But there is nothing to eat. 可是你看它的碗里呀，什么都没有。Cat sets a trap. 你看呢，小猫咪鬼鬼祟祟的，它设置了一个陷阱。The cat wants to get a mouse. 原来它是为这只小老鼠设置了陷阱。Cat gets a bug. 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，小猫咪却捕到了一只虫子。Cat wants a snack. Cat sets a trap. 小猫咪有点饿了，他想吃点点心，所以他就设置了一个陷阱。可是这个陷阱他是为谁设的呢？Some hens 是为了一些小鸡们设的，对不对？ Okay. Cat wants to get some hens. Cat gets a pig. 可是他的希望落空了，小猫咪却抓到了一头猪。Cat wants a snack. Cat sets a trap. 小猫咪有点饿了，他想吃点点心。所以他又设置了一个陷阱。The catWants to get a fish. 原来是小猫咪想得到一条鱼，它想钓鱼吃。Cat gets a fish. Swish. 可是小猫咪确实得到了一条鱼。But it is too big. 可是这是一条非常非常非常大的鱼。嗖嗖嗖。小猫咪被这条大鱼带得来回跑。Where is the cat now? The cat is in the pond. 小猫咪现在在池塘里来回的嗖嗖嗖乱跑。Cat wants a snack. Cat sets a trap. 小猫咪很饿，它想要吃一点点心，所以它又设置了一个陷阱。The cat wants to get a frog.原来是小猫咪想得到一只青蛙做点心。Cat gets a frog. 可是小猫咪最后得到了这只青蛙做点心吗？ No, a dog. 不，根本就没有。原来是一条狗。Oh, look, where is the cat? The cat is in the tree. 你看呢，现在小猫咪被吓得一下子蹦到树上去了。Cat wants a snack.Cat sets a trap. 小猫咪很饿，它想吃点点心，所以，它又设置了一个陷阱。The cat wants to get a little duck. 它想竟然用网去抓一只小鸭子。Cat gets a duck. 可是，当它用网一搂的时候，它却抓住了谁呀？ Papa duck.他却抓住了这只爸爸鸭子。Cat wants a snack. Cat sets a trap. 小猫咪很饿，他想吃点点心。所以呢，小猫咪又设置了一个陷阱。The cat wants to get a squirrel. 原来是小猫咪想抓到一只小松鼠。Cat gets a cat.好吧，原来小猫咪设置的陷阱却抓住了自己。Drat. 好吧，真倒霉。Cat wants a snack. 这时候小猫咪看到一个小女孩拿着好多吃的回家了。小猫咪很饿，它想吃点点心了。Cat sets a trap.这一次小猫咪设置了一个陷阱，那这个陷阱呢，实际上就是它和小女孩非常非常的贴近，然后呢它去求小女孩，我饿了，给我一点吃的好吗？ Cat gets some chow. 那因为小猫咪很乖呀，也没有设置任何陷阱，去抓其他的小动物，所以小女孩款待了它，给了它一些猫粮来吃呢。喵现在吃饱的小猫咪很开心了。Wow,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, right? Thank you. Thank you for listening.